爱棒球吗？莫里萨一家，时间静止的美好，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。 所以一切都是 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 人来人往。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

快告诉我你还想要什么，快告诉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，如果相爱的两个人没有精神，我们 该如何 相爱两个人情人，爱情就失去了美丽的颜色。 穿一个身没有多几分，多变的人让寂寞更深沉，赤橙黄绿精彩的过分，每个角度让世界都为之一振，圣诞节的雪，七月的微风，每一次登场都要装扮的隆重，云淡风很轻，我如火的表情，天堂遗落在城市奢侈的光阴，闪亮的心就像万花筒，简单 变得很乱，不知为你而高兴，还为

来生还能再多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。心跳，爱你怎么能了、哦、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缘难了，情难

存在这一个天堂。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就会天晴吧，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爱，恋爱中有人被打垮，有人长大，你还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，当然会有争执，但不需怀疑。

磨不定的爱情，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，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。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，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，你让我把对爱的谜变成决心。 恰恰呼吸没有能力气，看着人海思考，还是没能找到你。爱上你，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，没有留下空白，你占据了所有距离。我不需要谁评价的规矩，说可不可以？我知道自己很爱你。 谁的过往，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。千回百转难，爱却不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伤痕。 让情